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音乐来了的主持人于月。今天呢，我为大家诵读一首郭沫若先生的诗《地球我的母亲》。留学日本的郭沫若趁放假去图书馆看书，突然一阵失意来袭，他急忙跑到图书馆后面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下鞋赤脚踱来踱去，还倒在路上与地球母亲亲昵，最终诞生了这首诗。接下来呢，我为大家诵读其中的一部分。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蹼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地球我的母亲，我想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地球我的母亲，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我是于月，住在朝阳区，让我们在这个夏天把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的几条拥堵的大街，五四大街的西向东，东单三条的双向，还有王府井大街的南向北，崇文门西大街的东向西，西单北大街的南向 北向南，校尉胡同的南向北，还有天安门外大街的北向南，德胜门内大街的南向北，以上的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在热浪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还好吗？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凉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这个提醒在车里的朋友们一定要开开空调，想必您已经开开了啊。如果在外边溜达，还听着用手机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佩服您啊！今天的天确实是太热了，但是您畅想一下，马上到6号还是7号来着，就立秋了，而且听说下周全是雨。我们还算了一下，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过了下周可能您就得穿棉裤了。 那倒不至于， 直接这秋天就缓过去了。 但是确实北京的秋天相对来说比较短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从盛夏直接过渡到了天气比较凉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季节，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是的啊，如果您觉得不够凉快的话，推荐您可以去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是姜文导演的啊，您看一看，在最开始的那么十分钟的时候，其实有涉及到过去北京冬天的样子，又看到那儿特别的清爽，您可以去试试，而且非常的美。 不过还是要这个再多说一句 啊， 越是这样的热天儿，那大家呢在饮食方面呢越要注意， 是 尤其是从特别热的环境当中进来之后，您呢不要喝太凉的，不要贪凉。 哎， 这个时候其实喝点温热水反而是最舒服的，对身体呢也是最有好处的。 是的，也可以吃点火锅什么的啊，出出汗，挺好的。 错，哎， 来来来，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啊，要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玩了，见证一下除了咱们北京，除了咱们中国之外，其他的一些地方还有哪些美丽的地方。因为现在你数一下啊，八月刚开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还算是暑期，还有一个借口可以出去玩玩去。 嗯， 那这些玩的地儿去哪玩呢？啊，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选择的呢？ 对，现在很多朋友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啊，都会跟随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APP 呢，然后去选择，我们叫做网红之地哈。 哦，是。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这些网红之地啊， 来吧， 我们去看一看这些网红的建筑，然后都在哪些国家、哪些地区，然后它都是什么样子的。 嗯。 同时，我们今天为大家设置了一个关键词，叫打卡。 哦。 您呢，回复这两个字呢，将会看到我们的嘉宾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这些漂亮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的， 拍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照片。 嗯，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了。请出今天的嘉宾，我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嘉颖，欢迎各位。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颖。 还有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对，今儿我们的这个回复打卡看到的图片都是小包子 自己拍的，对吧？ 对。 嗯，所以大家呢，您要想看一看，哎呀，这些建筑到底都长得什么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包子都去了哪些地方，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小黄人抱着 FM87.6 的那个，那是我们啊。 哎，今天这个照片都有什么呀？哪儿啊？ 今天这个世界比较著名的哈，首先说旧金山金门大桥啊，然后像这个旧金山的那个艺术宫殿呀、啊，像这个悉尼歌剧院呀、啊，然后慕尼黑的大皇宫啊等等，哎呀，太多了，打卡的这些地方太多了。 嗯，我昨天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文章，特别逗，然后在介绍的是河北的某所艺术院校，哎呀，他的那个院校建的呀，就跟我们看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城堡似的。然后好多朋友在说，哎呦，说这个建的太有意思了，说好多人都在那儿拍婚纱照。说他那个艺术院校分为南区和北区，然后应该是北院是中国风，类似于那种。 哎呦， 然后南院呢是西欧风，就欧洲风。 哎， 然后说这两个反差特别特别大，所以好多网友看完之后都说，哎呀，我真想去那儿再读一回书，挺好玩的。你就光看那个建筑，就真的跟我们看那哈利波特里的那场景一样， 哦， 一样一样的。 地产老板开的学校吧，这是。 不是的啊， 做标杆项目呢， 因为人是艺术院校嘛，所以可能有这个 艺术 的气息在里面。哎，就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哈利波特那个取景地，也是一所高校， 就是霍格沃兹城堡的原型，好像是在英国，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吧？ 对，那所城堡。其实大家真正想看的话，还可以去这个环球这个影城。环球影城里有一模一样的。你要是去英国是看到那个魔法学校的原型嘛？ 对。 但是呢，你去那个环球影城，这个日本的这个关西，对，大阪，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奥兰多，这些呢都有一比一的真正的那个霍格沃兹城堡，所以你去了那个，那就是跟电影里一模一样。你要去英国那个还是有点变化的，毕竟是原型嘛。 好， 哎，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我们随着这个小包子的这个脚步，同时呢有一些也是贾颖去的地方，但是说到这些目的地的时候呢，贾颖作为签证方面的专家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到了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在相关的手续和证件的准备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好吧？那我们的第一站去的就是 我先从我刚去的这个北非说起吧，北欧啊，北欧， 北欧， 开玩笑，因为我刚从这个北欧回来，然后呢，在丹麦经历了他们150年以来最热的夏天，然后朋友圈翻完以后呢，像小胖他们这些人呢，就经常会贱兮兮在底下留言，哎呀，你这次北非之旅晒得不错。我说北欧，但是没有人相信我们啊。其实温度不高，36-37度白天，但是没有任何地方有空调，所以你大家想象现在正在路上走的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我在坐在宾馆里面也是这个温度， 没有空调吗？ 因为它就没这么热， 没这么热过。 我说那你们夏天怎么过？人说我们夏天就20多度，要空调干嘛？你想对啊，空调也吹20多度啊，所以说就是在地铁、公共汽车，你明明看它有那通风口，全部拆掉了，所以就热的我呀，哎呀，我简直就生无可恋的样子。然后，但是去了一个就是这个网红城堡，先从我刚去的地儿，因为印象比较深嘛，我就从这儿介绍起，先去了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叫做卡隆堡宫。那么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哈利波特的原型。 怎么这么多原型、 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哈姆雷特，都是哈利辈儿的，就让你哈利波特给带了。 哦耶！ 啊，据说是哈姆雷特的原型。哈姆雷特呢，比哈利波特早了一个世纪，这个不能往这一块谈。而且一个是魔法世界的哈姆雷特的原型，但是呢，我跟当地人采访了以后说，人家当地人说，其实他的真正的哈姆雷特原型是生活在附近的一个城堡，但是因为这个卡隆堡宫呢地势险要。而且它戏剧性特别强，而且过去丹麦的皇帝曾经在这儿住过，所以呢，就都把这仪式就给做了。 也算是行宫吗？ 不是，就是皇帝呢，过去这个地方呢叫做赫尔辛格，然后在它对岸呢就是现在的那个瑞典，然后那个地方呢叫赫尔辛堡。两个地方，我说真，那我还去过芬兰有个赫尔辛基啊，我说这个他们是不是都是赫尔辛兄弟？ 赫子辈的， 赫子辈的。然后说还真是，就是在当北欧语里面，这个 Helsing 就是喉舌的意思，所以这些地方什么赫尔辛基、赫尔辛堡、赫尔辛格，大家反正不用记清楚啊，你就记住它都是在一个喉舌的要地。 哦， 还真是，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你如果看的话， 那个赫尔辛格和赫尔辛堡对海对岸，就是海中间最狭窄的那一块、你想从北海去波罗的海中间必过此地。 哦呦， 所以过去这两边都是丹麦的，就是在曾经在皇帝住在这儿的时候，它全是丹麦的。海对岸也有一个堡，这边也有一个堡，全靠这个啊！你要想从这儿过，你就要留下买路财， 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呗。 对，谁也那全是大架着大炮啊，谁想过这 轰谁？ 对，先第一炮先轰在海上，这叫警示， 哦、提醒你 一下。第二炮就是不是我们没打准，第二炮就打你甲板。所以说那谁还敢过去啊，就乖乖的就进来交税。所以他这个宫殿修的其实挺豪华的，全靠这个人家叫收税啊，人家也不叫抢劫、就是反正收税啊， 是 全靠这个税收。而且据说1629年的时候这个城堡还着了一场大火，其实没修几年就着了一场大火，基本上就全给收回了。 税收的太高了。 皇帝就着急了，皇帝说这怎么办，这刚修好没多久就烧坏，继续收，变本加厉的收。所以又靠真的就又靠好像是加了双倍的税收，就是谁过去原来是比如说100现在200。这过路费咔就涨上去了，然后所以就一下就所有过往船只，因为过去那个时候你想17世纪嘛，海上是最主要的航路、所以谁想从那儿过都得给交钱， 就还必须从那儿过， 对，真金白银的交。 对，因为你要进去你也是要进去进行这个商、 都是商贸 商贸的往来 的，都是商 船、 现 在 去还得交钱吧， 现在去也得交钱，得交门票钱啊，现在也得收买路钱。然后但是那过去呢，他那个你看到他那宫殿，就是他那个加修的部分，就是后面修出来的部分，现在去的话能看到。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挺厉害的啊，光靠税收能收修几个这么大的城堡。而且现在咱们刚才说了是哈姆雷特啊，不是哈利波特，就是哈姆雷特的这个原型嘛，毕竟人家也贴这个热点，所以每天你参观的时候，游客在堡里面参观的时候会有现场的真人表演。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就是那话剧演员都特别入角色，就在你旁边，我这还正参观的旁边，呜一大喊一声皇帝来了，哎呀，然后就皇帝特别入角色，就挺热的天，穿着特别三件套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坐在那儿，这皇帝这个人要给他演那个木偶戏，然后呢所有人就自然就围在旁边就看这一场戏。一出这个一个演出大概5到10分钟，不是特别长，他们都说英语，就是还挺都特别入角色。我在里边看了大概有三个场景的三组人物的不同表演。就在底下的广场他也有拿挥着剑我们要去刺杀皇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在那个一个这个皇帝的这个行宫不是皇帝的寝室里面，然后他是在寝室外面给这个皇帝表演木偶戏，后来皇帝发火了，哎呦那一嗓子震得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特别入角色。 后宫你没去看看去？ 后宫不让进啊， 没 锁住了， 没表演 怎么可能， 没表演， 后宫没表演。哎呀，小胖就喜欢看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说他了啊。我还是喜欢看前宫，我就宫斗戏那里边没有，人家主要说的是就是哈姆雷特这个剧，应该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哈姆雷特这个主要的故事，基本上他从大概每天他是轮番演、然后就每天都会演出几遍，所以呢你基本上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总能赶上那一场到两场。而且人家演出是一个舞台，你观众坐在这儿，然后你换场景，然后这个演员在那演，这个不是，这个时候你走到哪儿 他都在演， 对，他都在演，那场景他就演那出，那场景他演那出，所以你在参观的过程中就经常会突然出现一个穿着中世纪不是17世纪衣服的人就会出现在你面前，然后突然就特别入角色跟你说一句台词儿，当时就吓你一跳、 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真的，其实这个是可以拿来被很多地方去借鉴的， 当然， 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第一不枯燥，还有第二在无形当中会融入其中，然后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个历史建筑，包括里头发生的这些故事的一些感觉，对吧？ 包括这个剧嘛，因为这个哈姆雷特这个剧也算是一特别大的热点、对吧？ 都知道， 对，都知道，所以说人家就按照这热点这么来。而且这些其实我听说了，我跟当地人打听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戏剧学院的学生，他们也愿意来这儿演、就演得特别投入，没有笑场的、没有说俩人脸对脸这会儿噗笑出来了，没有这跳戏的，特别认真啊，皇帝发火就是发火，就你让你感觉就是你就在这个见证一场这个宫斗戏，马上这皇帝就要把这人给刺死那感觉、就是气氛渲染的特别到位。 咱们这儿也有， 咱这儿 有的地儿你进那个什么什么村儿， 在那个、 有抛绣球那种 啊， 你抛完了之后真的把你弄上去，除了不入洞房其他一切照办。 哦， 你看你没被砸中过吧？ 这在你们， 我真是拿着球砸我， 哦、是 吗？ 你被砸了， 你特美，搬着球就上去了，是吧？ 就只有我一个人穿着现代的衣服，其他全都穿的古代的衣服，所以球噌就扔我头，然后扔到那儿之后，你得买他的什么玉镯子，什么银镯子，说你看你对老婆好不好，就看你买什么样的镯子， 是真买吗？ 真买啊，50块钱一个玉镯子，100块钱一 个 银， 是 个 坑 啊！后来发现是个坑，我说不买呢，不买这婚结不了哦，还得底下人还有看的呢，你得就觉得拿，我说拿50的玉镯子吧，好戴上之后呢，包括什么叩拜什么父母啊，还有拿那个什么水洒你啊，等等等等，到了入洞房的环节，入洞房就把你送到了就是出场口，我说啊这就完了，入洞房呢？人说啊，对不起，没有这个环节， 50块钱 白花了，也算是体验嘛， 啊， 对吧？体验一下过去的这个婚礼是怎么。 哎，但是我是觉得哈，首先要批评你，你这个态度要端正，你知道吗？ 啊、 就是体验是很好的，然后这个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美， 啊、 你不要光想着那个入洞房的事儿。 动机是不淳朴的。 但是我是觉得，要如果这件事儿呢，能够做的文化味儿、文化气息更浓一些， 对， 更无私一些， 哎、 它会更好，对吧？ 是， 就可能体验感会更好。 是， 比如说平遥，平遥古城， 对， 平遥古城就有现代。县太爷升堂嘛，而且县太爷升堂之前还巡街呢，那角色相当入角色，就是后边那个跑龙套的那些小喽啰，其实一看就明显这个没凑够人数嘛。后来我去的那场一看，那后边那几个小跑龙套的，怎么还有这个清洁工阿姨似的，就那种，这跑龙套不应该都是男丁吗？哎，还有女兵。哎呀，也是举个那个就跟扫把似的，我就觉得，哎呀，就是 经费有限， 可能经费有限。 不是平遥，其实很久以前我记得有看到过报道，其实他们有打算，就说让所有的游客进入到景区，然后就换到景区的。以前当地的那种衣服、 啊、 对，然后包括在里面的消费啊，花的这些钱啊，都融入到当地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可能他没有完全就是推下去一步不来，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性格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普遍来说都比较内敛啊、嗯，就是他可能就是对、 嗯、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所以想法和初衷是好的，哎呀、 嗯、 继续努力吧啊，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打卡地来， 继续回到打卡地哈。这个哈姆雷特看完了，我这个卡隆堡宫也就差不多参观完了哈，然后呢我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红地，这个也是如果你去丹麦的话啊，还有另外一个不可错过的也是城堡，这个地方呢是当年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去过的，这个安徒生、 嗯 咱们国家咱们国内应该都知道，因为上小学我记得有一本课本里边就有一个课文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 所以说咱们应该都认识安徒生，这个大热点在丹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旅游项目，所以我去到了他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那个小房子，特别生活特别惨，然后后来呢安徒生终于经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一个早期的咱们算是旅游网红吧， 这是一部励志剧， 对，非常励志，因为安徒生呢他是一个特别不容易，如果你看他的人生轨迹，单亲，然后他妈妈应该是30几岁就因为他是洗衣服的特别冷，然后他就不得不喝酒，结果喝那种烈性酒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然后最后就哎呀特别惨，然后安徒生还自己出去要求学， 嗯， 然后他妈妈也不同意，后来因为算了一卦，还好是因为迷信，然后就算了一卦，就算命的说他必定游历四方，用咖啡渣，那个用咖啡渣做的、 哦、 就是做那占卜，然后他必定游历四方，他将会用他的光辉将会有一天照亮整个欧登塞城，就是他出生的那个小城，他妈一听哦这么厉害，那就去吧，结果但是呢他妈妈就很年轻就其实就过世了、 嗯、 所以安徒生后来就真的是靠自己努力，而且他在外面受排挤受歧视，所以他写出的很多童话故事绝大多数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来的， 嗯， 比如丑小鸭说的就是、 嗯、 其实就是他自己，因为他那时候个儿特高、 嗯、 那时候丹麦平均1.6米的身高，安徒生那时候就1.8米，现在说咱们说高富帅高鼻梁大高个儿，过去人说丑怎么那么高，长得跟巨人一样、 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受人鄙视， 喝酒长个儿、 啊、而且没文化，他不喝酒、啊、 你不要误导大家、啊、你别误导大家 他不喝酒，他妈妈喝酒，因为那个洗衣工在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很冷， 太冷了， 所以说特别惨，然后全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就是1米5×1.4米的一个小床里，我说怎么住四口人，这我一个人睡都睡不，那是1.5米我都1.8、1.7，反正挺高的，然后呢我说 你说实话 啊，不告诉你，然后反正我都挺高的，我说怎么会住，他说都是这么着侧着卧着睡就这样，所以说那个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呢 安徒生特别不容易，后来他成了旅游网红以后呢，他就有很多，因为他的故事都是基于现实来写的，就有很多城堡庄园主人请他来自己的地方来住，哎，免费吃免费玩，然后帮他写文章，跟我们的旅游网红干的事差不多嘛。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城堡写到他的某一个童话故事里。 哦， 大家看了，因为他的故事广为流传嘛，大家听了他的故事以后，就会觉得哦，这城堡不错，咱们也去吧。然后呢，城堡主人就会得到一些回报。所以说，跟我们旅游网红，他是应该是早期的旅游网红。 嗯，这也算植入啊？ 啊，算吗？还好吧。这个，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啊，它这个城堡呢本身并不是用来观赏的，是真的用来防御的城堡。那城堡那城墙得有一米多厚，真的是大炮都打不进去的，然后特别厉害，叫伊埃斯科城堡。这个在欧登塞的郊区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岛这个城堡呢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就不叫逗，应该算是比较灵异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城堡的阁楼里面躺着一个娃娃。一个木头，应该是木头，没敢碰啊。 你等一下，我们先进条广告 啊，广告以后马上回。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来说说那娃娃， 你这配这音乐是什么声音？ 实在找不着， 这怎么说？说的让我听起来毛骨悚然，我把自己讲害怕了。这个娃娃呢，不知道从什么时间谁放在那个阁楼上的。好像就打这有城堡那年，这个娃娃就躺在那个城堡的阁楼上，很神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现了，然后就一直在那躺着，很脏，就落满了土，但是没有人敢碰它，因为据说有一个诅咒，谁要把这娃娃拿走了，这个城堡就会在圣诞节那天被洪水淹没。他们这城堡的主人传了四家了，到现在不同的 都没人动过， 没有人过圣诞节，以前都不敢过圣诞节。你想那国外，我不过圣诞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就跟不过年似的， 就害怕。然后，所以他们不过圣诞节，就现在的城堡的主人叫 Michael 啊，已经是一个大叔了。当时他小的时候，他奶奶拿这个到欧登塞老城里面拿了这个娃娃去老城里面洗清洗一下，就太脏了，就随便洗洗缝缝补补。就在当天晚上，也不是晴天霹雳还是怎样，还是地震了，那个城堡的墙就一米多厚，那大墙裂了一道大口子，咔就裂开了。 哦， 然后赶紧就把这娃娃拿回来放在原地。 哇， 所以自己到现在你们去都可以参观，就上阁楼就可以能看到那个娃娃躺在那儿。我还有照片呢，但是我就没敢放， 没放啊。 哎，给俩字儿，巧了。 巧了，马上要放一段广告啊，我先消化一下。大家一会儿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这个北京这两天的天啊是越来越热了。 嗯， 不知道这样的天气我们还要忍受多长时间呢？ 嗯，这个未来三天啊，这个副热带高压会继续的控制华北地区，北京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闷热天气了。这个解除高温也只是说要等待这个降雨的到来。那么5号周日呢，北京北部地区啊将出现雷雨，南部郊区呢会有些啊零散的这种阵雨，但是没有明显的冷空气跟进啊，所以雨后啊天气依然闷热。那么下周初的6到7号有望迎来全日性降雨啊，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1度左右。咱们也期待着像7号这一天啊，雷雨天气的对流性增强啊，北风刮起，这种闷热难耐的天气啊可以得到缓解，是这么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7号那雨具体多大也不太清楚是吧？ 它应该是雷雨天气，可能分布不太均。 明白了。 其实这雨大小倒不要紧，主要是雨后的这个北风要刮起来， 关键得有风。 对， 嗯， 对。 好嘞，这是北京的情况。那其他的旅游城市我们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重点关注还是这个台风云雀啊。今天下午已经逐渐的靠近了我国的华东沿海，像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啊将迎来风雨。预计这个台风呢将在明天早上在浙江沿海登陆。由于这个台风半径啊就有200到300公里，所以在登陆之前呢，今天晚上啊浙江还有上海这一带就会感受到风雨了。明天呢这个华东地区啊雨势加大，将是影响最重的一天。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尤其对这个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啊影响比较大。同时呢对航班的正常起降也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影响，所以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了解这个航班信息，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嗯，好了，谢谢全老师的详细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西部城区，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定慧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和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出去玩去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去到了丹麦的一个跟安徒生有关的一个古堡当中，还谈到了他为灵异的一个小墓。 对对对，这是哈姆雷特。 哈姆啊， 那是哈姆雷特呀。 不是，听的什么那是、 啊、你是丹麦的那个 啊？ 不是，你是安徒生的那个。 哎呦我的天， 这很乱。反正就是丹麦那地界的，说了两个古堡，第一个是哈姆雷特，第二个是安徒生。 对，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没事，带着这种晕乎的，就去过跟没去一样，知道吗？你去哪儿了？反正有两个古堡特别好，里边有个小人特灵异，嗯，够了够了够了， 一个小娃娃， 哎，对， 我觉得这事儿不要再提了，哎、这都过去就过去了。 我觉得你得关注一下，你能不能出去？ 为什么呀？ 因为、 就是、 你这 就是签证会考虑那个记性不好是吗？ 可能会对这个有要求吧？ 那可能是吧。我问问贾颖， 问问贾颖， 来贾颖。 嗯， 如果说到丹麦办这个签证的话，它也申根签吗？ 对，申根签，而且它不用面试，所以不用担心智力的问题和记忆的问题。对，但是的话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指，因为它要进行指纹的录入。对，所以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有手指最近有受伤，可能是指纹的话录不进去，那可能就是其他的，就是他可能要做一些个处理了。而且我们去准备申根签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申根签整体都还不错，就是出签的速度也还相对算是稳定，基本上所有的申根签的国家大概都可以在2周左右可以完成它的审核速度。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暑期旺季的时候，其实使领馆他们也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他很早就提交了签证申请，但是出行时间可能是比较靠后的，比如说我9月份出行，我6月底的时候就是满足他条件就已经申请了，然后发现哎我迟迟不出，然后呢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话，他是就是比如说可能7月份走，他也就是临近提前这么2周多提交的材料，怎么他就很快就出了， 这就是命啊。是不是咖啡渣算出来的？ 其实还真不是，其实领馆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会根据我们的出行的这个速度，在他旺季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调整，他不保证你这些个就是提交的比较就是说相对晚的人呢，他们的这个一定能出签，但是他们尽量是帮助你在你出行之前的话可以出签。对，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靠后，我很早就交了，这种的话呢您要么就耐心等待，要么你就可以给使领馆或者签证中心的话呢写信稍微催一催，提醒他，我那还没出呢，您别把我忘了，就是基本上是 这样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段时间这两个月会比较集中的发生。对， 所以从签证上来说的话，你要想暑期的尾巴想去丹麦，可能还有点紧。 尾巴我觉得还行啊， 就刚刚能出来是吗？ 对，我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 嗯、 就算是要带孩子，还需要做公证认证的，如果是在北京可以做加急的公证认证，也还来得及。但是申根基本上就是比较稳妥的，就是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来受理是比较稳妥的。 嗯、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急，不涉及到孩子的公证认证的问题，两周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申根签证的话，如果是拿这个签证用哪个国家， 嗯， 会比较快一点？ 就是先从哪儿进去？ 你的意思就是哪个申根的签证的国家，它出签速度什么的都是最快的， 而且手续上会相对简化一点。嗯、 我觉得两个国家是可以推荐的，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法国。我为什么会推荐意大利呢？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业内，有的时候说意大利的签证中心，他收材料的时候审核标准有的时候太严格了。但是他虽然收的时候严格，但他相对的出签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意大利是不需要进行预约的一个这个签证中心，就是说你材料齐了可以马上去送，所以这个时间是就是没有中间的间隔的这样等待的时间。那送入以后，他的领馆最快的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在两个工作日48小时可以审核完毕，但是也会有慢的。但是慢的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你真的就是马上，比如说你转天要出发了，你的这个签证就是还没出，怎么办？就是也有办法，您就到大使馆去，不管他接待不接待，你就磨 堵门， 基本上能磨出来。就如果说你这个时间够啊，我说的是足够，你已经递交到领馆，比如说是差不多是10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他还没给你出，基本上他是会受理接待你的。但是这个也看个人，但这个一定要本人去。那然后第二个我还推荐的一个国家可能就是法国。嗯，大家可能都知道，法国呢，它是出签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它不好的就是它要预约，预约的话现在基本上能约到4-5个工作日以后吧，所以它这个时间就耽误了。但是它的出签率会比较好，而且法国最好的就是它的出签以后的有效期，就是即便你是就是第一次申请申根，你也有可能给你到比如说1个月或者3个月这样的有效期，它是给有效期最长的一个相当，然后给的基本上都是多次往返的签证，单次可以停留90天。那么标准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申请，但是就是法国的话，它在有效期这一部分，如果大家有的是需要想试试看，哎，万一他要给我的，那就是申请法国会好一点。 嗯，好的啊，问一下包子，丹麦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啊？ 现在去 就挺好的是吗？ 没空调行吗？ 这个是一个当地人都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因为人家都说了150年最热的夏天嘛。 嗯、 平常去呢应该是20多度，白天20多度，晚上呢就是小风一吹特别凉爽的那种节奏、 哦， 根本不用开空调，白天也不用空调，就特别舒服的一个温度。而且现在去能看到整个国家颜色呀、花啊，全都树叶全都有。这个北欧呢是这样，冬天你去，夏天去，你绝对不认识你去的这个地儿。 嗯， 就我最明显的，我春节的时候去一趟赫尔辛基，然后上个月不是刚去一趟吗？我完全不知道我去了哪儿。 变化这么大吗？ 就根本不一样，就是下雪下到这块原来是一停车场， 都被盖住了。 对，然后你我说冬天这不是都停着车呢吗？人说啊，这夏天是个湖。就因为它完全冻死了。 哎呦， 然后我记得冬天是不是咱们来这儿了？这好像是一停车场，然后旁边好多小孩在那儿滑雪那地儿啊。这夏天是个湖。哦，我说咱后来我们去钓鱼去了，那船长带我们，同一个船长啊，特别巧、 哎， 船长带我们钓鱼去了。然后钓鱼，后来我说，我隐约感觉就这片湖啊，就旁边好多岛，这个好多小岛，这片海，我隐约感觉这地儿好像咱们有点眼熟。我说咱们是不是什么时候来过这地儿？船长说啊。冬天咱们就在这旁边这岛上，就是吃的那个这三文鱼，当时就在这吃了三文鱼汤。我说啊，当时不是长这样的吧？他专长说是我们每年开春以后，我们得重新认一次，他们都得重新找一次地标。我说那你们这也太费劲了。他说是因为有的时候冬天吧，这风一大，这树啊什么就刮倒了，然后你原来找到的地标第二年就不一样了。 就是就原来这是他们说只有找到大石头，然后每年开海以后，他们先是在冰面上先溜着冰面走一圈，然后今年的航线怎么走，这旁边是大石头长什么样，因为过一冬天可能大石头都被剥落了。 哎呀， 就冻成这样，所以北欧的冬天，你想这安徒生多难受，他们冻成那样，四个人囚在一个那么点的小方块里睡觉，所以说冬天其实还是挺冷的，虽然很美，有雪呀、等等，不过夏天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夏天啊，秋天，而且不能太往后就该下雪了，就大概五月份到十月份中间这一段吧，它的颜色比较丰富，气候非常暖和，而且最重要的是天长。因为它纬度特别靠北，所以你一天你能从早上睁眼一直玩到你已经精疲力尽，太阳还在天上挂着，所以说一直玩到你都不行了，太阳公公还在那儿。 怎么也到晚上十点多吧？ 对，差不多我那次我记得我想拍一个星星，后来我就放弃了，就是等到十点半太阳终于下去 了，熬不住了， 熬不住，我真熬不过太阳公公。然后他等到十点钟，你明明他已经日落了嘛，然后但是星星没有升起来，月亮出来了。就那边明明太阳还没有落山，再往北一点，我那还算稍微靠南，再往北想现在芬兰的基本上到芬兰这赫尔辛基那个纬度，就是太阳永远在那儿，你就看着跟夕阳似的，永远在天边有一个一抹红，然后等到四点多就起来了。它其实 不休息， 对，再往北就没有休息，再往北就24小时白天，就是极昼嘛。所以说这两个月去的话，就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夏天不能去拍极光呢？因为你看不见天黑啊，极光一直都在那儿，因为你看不见啊。给很多朋友普及一下啊，以前我记得上次有人问过，说那夏天不是也挺好看的吗？ 哦， 夏天你天不黑看不 见。哎，我觉得这要是阴天也有可能能赶上。 阴天我这最近去天气特别好， 没赶上，对， 晒的我 还是人品的问题、 哎呀，可能这确实跟人品有关系。 哎，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就我去云南的时候就赶上，就是在那个它相当于一个高山草甸一样的。我有一年是那个冬天去的，然后它就是不是像秋天一样的，哗，大草原，你知道吗？还在上面策马奔腾。然后改一年是夏天去的，然后我说，哎，咱还去那个我策马奔腾那地儿。找半天没有，但我觉得这片山我好像见到过。我说这好像原来就在这策马奔腾，对，没有去。哦，我们这儿到了夏天，这时候有一片湖，真的就是一片湖。到了秋天，草上来了，就有一片草原啊，还能策马奔腾。你想它变化得多大？所以我有感触。然后太阳这事儿呢，是我前段时间去新疆就这感觉，饿的我呀，你想我到点吃饭呀。我五六点钟下了直播，我就得吃饭嘛，最晚晚上七点啊，我得吃饭。到那儿，哎，不，七点钟的时候 太早。 哎呀，对，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才开始吃饭。 对， 这个和我前段时间去乌克兰一样，因为当地人吃饭时间都晚，这个其实是和他这个太阳日落其实是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从国内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晚上吃饭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到了六七点，我们一样也是特别饿。然后当地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接待方的，怎么还不给我们吃饭啊？怎么还不给吃饭啊？然后基本上到八九点的时候他才给饭，就整个把我们的那个味觉其实也会打乱了，其实也不适应，就是很好，就算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适应。但是最悲催的是，我们有一天是坐火车，然后到利沃夫，然后到了那边的话是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十一点多，你知道。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饿过劲儿了，然后但是呢突然就给我们先上饭，上了很多的就是比如 cheese 呀，比如面包呀，火腿呀，就先吃，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快饱了，觉得差不多应该回去睡觉了。然后此时此刻上了一个大的类似像火锅的那种大的盘子，下面是有火在烤，然后再往里面去看，全是肉，各种烤肉。这个时候你教大家要崩溃到什么状态，就是你为什么不先上那个烤肉？你知道一个都吃不下去了。 以为那个就是夜宵了，就凑合两斤。 你知道到后面我们因为还有行程，然后我们就会先问你能先告诉我们今天都有什么饭吗？然后我们再决定吃 什么。几点吃饭？ 哎，对， 平时我们是吃早午茶，到那儿是吃晚宵夜。 哎，对，没错。 好吧啊，一会儿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想问问两位的，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个咱们平台上有好多都是喜欢吃包子的啊，也都是这个小包子的粉丝。 嗯 啊，这有刘姐就说了，说这个哦，不好意思啊，柳絮啊。 刘姐 打得跟姐似的。这个柳絮说了，为小包总打 call 啊，我是你的超级粉丝，今天是我和我老公娜娜和东东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小包总祝福一下我们呗，祝这个听到祝福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丹麦签证全能过。 这算什么祝福啊，这个啊，祝你们这个结婚纪念日快乐啊，娜娜跟东东，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也祝你们去丹麦这个结婚去签证顺利，签证顺利。 他俩没说要去丹麦 啊，是吗？也祝你们生根，这个范围够大了吧， 赶紧生， 祝你们出国顺利啊， 赶紧生，有根了就好了、 哎、 是不是。嗯，这个 生也顺利，根也顺利。 来看一下，王卓说了，说生根签证的规定必须申请待的最长的国家，不是随意选的，是这样吗？莹莹， 对，是，就是我们申请这次行程，然后停留天数最长的那个国家，如果两个国家停留天数一样的话，那么就要选择你最早入境的那个国家来申请。 对，所以你可以从法国或者意大利入境。 但是的话呢，就是如果现在有很多人都拿到了，比如像法国的1到5年的多次，那么第一次的话呢，一般我们的建议是最好你要入境法国，那然后以后你可以不选择不去法国，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使用问题的。嗯，小包子应该很有经验。 这个、 对, 对, 对，我确定，我从去年拿了法国签证以后呢，而且我就是第一次我去了北欧，拿了一个单次，因为北欧给的比较严嘛， 对，没错， 给了我一个单次，就给我可能我行程6天，他就给我限6天的 六天 一个特别紧的签证，然后拿了一单次，第二年转过来就年底就磕法国，然后直接给了我一个5年多次。虽然我们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啊，不是无业啊，自由职业者，然后也拿到了5年的多次往返，然后我去了一次法国， 嗯， 就然后之后我今年一直在刷欧洲的各个国家， 嗯， 各个国家都没有任何问题， 门槛也是挺低的。 不过说到这个自由职业啊，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正好遇到一个案例，挺有意思的。这个申请人的话呢，就是靠房租来这个生活、 哦、 对，房子会比较多，就是房租 自由职业挣的多了、哦、 对，然后呢他想按照这个 自由 职业方式，他也提供了很多的房产和合同，租赁合同，但是到了这个签证中心，签证中心说我们不收，我不能让按照这个自由职业的方式， 仇富啊，这是 对 对，明显仇富嘛， 是， 对，他这个最后这个人其实也有退休证，那最后他是按照退休的方式来交的。所以的话在自由职业，大家就说什么算是自由职业，我觉得像小包子这种、嗯、他是有这个相应的内容的，比如还有像作家、像摄影师，就是类似像这种，如果是非这种情况下的话，比如像是这种房租租赁，比如说是这种炒股的这种，那我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在申请之前的话提前和签证中心确认一下，免到时候你按照你认为是、嗯、这就是我的职业，比如说对吧，我就是我的职业就是当包租婆，对， 太厉害 了，好想啊对，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在我们递交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奇葩的事儿、 哦、 对， 明白了，就是你还得是有自己的职业的， 对、就 是、 是 吧， 就是你还是要有事情可做， 对对对， 租房子为什么不都是职业呢，对，我 也那也对呀、啊、我还得收房租呢， 不是，他其实应该这样说，我租房但是我还负责比如说帮人家维修呀，你房子出了问题我得去维修吧， 现在哪个房东还管 、哦、 我记小包子之前的好像是哪个国家，他是让你按照无业是吧， 对，就是我第一次申请申根的时候，然后但是那个不是我直接跟使馆发生这个接触，是中间也是有一个中介嘛，就是因为这中介他一说，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明显有歧视性了，对吧？就像小胖一样，然后就明显有歧视性了，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不对，我说你这说的就不对，我说那他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吗？那我除了说我要么就在公司开在职证明，要么我就在家就开失业证明，我说就不能有自由职业吗？啊，我们不接受，你必须填无业。最后我确实。也是开不出来，然后我就直接跑到使馆的官网去看的，人家并没有这个要求。 对对， 最后我就是在我那栏，我最后自己去递交这个签证的材料的时候，因为当时要录指纹，所以我必须自己去，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我能不能申请这个，后来当时一吵，最后也是一呛呛，我就从包里把我那两本书拿出来，所以还是有书管用啊。然后他那个主管过来以后，我把这两本书，你看这我写的，一翻上面照片，你看确实是我，就是瘦了点啊，就是确实是我。然后哎，确实是你啊，那你把这两本书复印一下吧，就把那个封面和封底那个版号，因为不是随便出的嘛，然后就复印出来，然后就把那个跟着材料一起交上去。我等了一天就出签了。就一个工作日，我头天进去，我第二天我都没想，但是第三天我才查，后来一看，昨天就已经回签证中心 了，签证中心了， 我就等了一天，我说啊，我还多等了一天，就这么快啊，所以说自由职业的话，大家有一个自己 也不要太担心， 对，不用太担心，一个是主要其实还是卡里有钱。主要 我觉得是 还是卡里有点钱， 还得是有现金流， 就 是 对，有现金流。 主要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你看现在有很多都是自由职业的，你比如说是一些写手，包括那些这个， 对， 咱们说作家 这些 啊，对， 像我们 一 些写手啊， 包括一些这个 段子手啊， 旅游的，就我们说的这个啊，这个 KOL 们，对， 外国叫 blogger 嘛， 对，那全都是自由职业者， 对吧？问题不大，远远说了。问一下两位，旧金山哪个酒店的性价比比较高呢？或者是民宿也可以，我要马上去那儿了，拜托给个推荐呗。旧金山， 旧金山呢，我推荐你，就如果你住酒店的话，大家最好，如果你们自驾的话，你们酒店千万别在 CBD， 就是在 CBD 的话，酒店可能是130到140一晚上，一个五星酒店没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可能不是很贵， 嗯， 对吧？ 对，停车费轻松50美元一晚，就是轻松的啊，50美元。当时你说啊，不贵啊，这才50，那还有120的呢。啊，就是人住130，然后车住一晚上120。所以说，如果你们自驾的话，一定别住在 CBD。住 CBD 的话，我跟你说，找停车位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且旧金山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对游客不好的事情，就是车里千万别留东西。基本上你认识的5个朋友里就有一个这个车在旧金山被砸过，玻璃被砸过的，就非常非常猖獗，在旧金山每天都会有这种盗抢事件。所以租车自驾的话，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只是搭乘公共交通的话，你住 CBD 没问题， CBD 的酒店都不是很贵，因为竞争挺激烈的，像什么这些，就他那些什么铺曼啊，什么这个这几个五星酒店可能会更贵一些，200-300，但是有100多的四星级五星级没问题，你都能订得上。如果你自驾的话，我强烈建议你们住在它叫大旧金山地区嘛，就湾区嘛，这个千万别往 CBD 里扎，要不你连停车位都找不着，而且车里边去这些景点啊，停车什么的，你们有多少值钱东西最好都背身上，别留在车上或者扔后备箱里。 就这个是在哪儿都一样，就是车里别留东西。 对， 对，旧金山特别严重， 真是。好吧，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去一些网红的旅游目的地打一下卡，看看那儿的美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包子拍的很多美丽的照片了。 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08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 嗨，大家好，我是贾颖。 有很多头衔的摄影师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很多头衔的那个摄影师啊。 对，人家明明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你跟人说全了。 就是你看， 有这么多荣誉。容易吗？ 就是 最关键，我做梦有时候说梦话都说这些。旅行体验是户外极限玩家， 我们的是自己啊。 今天还为大家提供了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者呢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昨天我刚好吃饭的时候，有一朋友也是做媒体的，然后刚刚从这个马镇回来，说确实很凉快，就是尤其是那个你坐在户外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哎呀，那小风一吹，然后说非常的舒服，所以要如果这个周末大家都觉得哎呦热得不得了了，其实可以开车去中国马镇转一转。 对，你想他那地儿都过了喇叭沟门了，喇叭沟门就已经很凉爽了，你又出去了就更爽了。 对、 啊、 听众一定要写上您的姓名， 是的是的， 加您的电话，我们会从后台呢随机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我们刚才说的套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CHWL876。 有不少的问题，咱们先来解答一下。Saraha 说了，说想求一下延庆又好吃又有特点的地儿。周末呢，打算带老人去海坨山车房、海坨山房车基地玩一玩。路过延庆市区，想在那儿吃午饭，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哎。还有啊，人家有要求，除了豆腐宴不吃，3到4个人用餐，没有孩子。 延庆有一个就是几大碗儿，挺好吃的。 你说馆子的名字就叫几大碗吗？ 那个没有名字，就是基本上到那片都吃那个。 哦， 就是如果你要不吃豆腐宴的话，其实它还有很多别的宴，比如说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春饼 宴，那是昌平比较有名，但延庆也有。 对 啊，还有什么我想想，那个除了豆腐宴，他们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叫什么来着？ 好的，允许这个先想一想 啊。他现在除了豆腐宴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反正你到那一片吧，就除了柳沟豆腐，就是柳沟村不都吃豆腐吗？ 对。 然后就柳沟旁边那些村 就吃别的， 也都差不多，反正都是这一套啊。然后那个去那儿就差不多都是这些。 好的啊，晨曦说了，父母呢55岁，带着4岁半的孩子想去海边玩一玩，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怎么玩才合适呢？ 要去哪个海呢？ 没说 国内还是国外呢？ 对，也没说，所以可以尽情的推荐一下。 我觉得还是往国内走吧，因为是父母带着4岁半的孩子，等于是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 上年龄了， 上稍微上点年纪，然后带着4岁半孩子，说实话，这个年纪呢，还属于比较淘的时候，所以可能我认为去国内的可能性比较大。来， 我觉得比如说像去大连。或者是青岛。其实说到青岛的话呢，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人太多了，比如去崂山就觉得带孩子去爬山会不会太累。其实崂山呢，我就是大家可以去攻略一下，因为我不太记，因为我时间有点长，我不是太记得我去的是那个是东，就是东边还是哪面，反正有一片，它是那一片是不需要爬山的。然后里面的景点都是东边吧。 对。 对，它里面的景点全部都是接驳车，然后呢就是基本上我就在体力上是非常节省的。而且有它有一片区，就是你还是可以沿它有一个海，就是可以走到那个海边玩，让孩子就跑跑啊什么的，就是是非常好的，非常休闲的，可以而且可以避开比较大的一个人流，因为它人流相当于在景区里面就分散开了。对，我觉得这个两个 地方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近了的话，我觉得就北戴河。 我们推荐北戴河的时候，你看它，因为北戴河人实在太多了。 青岛的海我觉得比较蓝，起码能天晴的时候你能看见蓝色，挺好看。尤其是崂山那边那海，就是崂山那边呢是这样，你可以现在如果管得松的时候啊，就算人多你也可以开车进去。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在那个山里边有好多农家乐，你在那儿订一顿中午饭，然后你就可以全程开着车进去。所以说他门口会说啊，你干什么呢？你说哎，我来吃饭呢。 啊， 对着暗号吧，手机号码哔哔哔哔，然后跟他一说啊，好，你进去吧。原来是这样，后来呢，近两年因为混这个太多了，所以他要先打电话。你这光报不行，哎，光报不行，他就你好，你报，当时就打，哎，你说有没有这个什么车号的人啊？然后呢，但是你要真订一顿饭呢，其实也没多少钱。就这个咱们说的就是山里那条线，就是北九水那条线，然后你说的就是海边那条线，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东线，一个西线。然后这是崂山，其实青岛市区里边什么八大关啊，什么老的那些德国人那个教堂，其实弄得都挺好的，还有青岛啤酒厂。当然了，老人带小孩就算了，如果是中年人的话，青年还是可以去看看的，毕竟能喝到真正的青岛原浆啊，能喝一杯，门票有点贵，但是能喝一杯青岛原浆，一杯青岛这个纯蒸，只能喝到两杯一厂，他们叫青岛真正的原浆啤酒， 就是老厂。 老厂， 他们有一厂、二厂， 咱们这喝的都不是啊，咱们这喝的都是四厂以后的。 对， 哎，就他们， 我觉得好悲哀的感觉。 他实际上对青岛人自己喝是一厂、四厂，四厂还不错呢。咱们喝 二厂的， 二厂也不错，其实都是收的。原来的崂山啤酒啊、趵突泉啤酒啊，都让他们给收了嘛。 对， 所以他们也分厂，原来这厂子什么样，他收完以后贴个牌，其实就这酒能差哪儿去？所以说这个是，哎，说到啤酒就扯远了哈。我觉得像青岛海水浴场，现在它分好多个，如果什么第一、第二浴场多的话，你可以往石老人那边。石老人那边其实相对人就少一点，而且那海滩特别大。你人多的话，你总能找着一个地儿给你小孩挖沙子， 对， 总能找着。不像那个北戴河，已经没有地方了。哎呀，已经挤得连个坑都挖不了了。 哎，但是我特别还除了这些之外，建议大家现在去青岛，是因为现在青岛的夜景灯光工程做得特别漂亮。哎呦，我看他们从青岛拍的那个照片，太美了。就 喜欢拍这个夜景的朋友，给你们推荐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小鱼山啊，小鱼山就是那个小鱼山。然后这个山不高，但是呢，从上面可以看到整个那一大片青岛那个老城区的夜景。然后这个山最重要的是，它那个观景台是六点钟关门还是六点半关门？然后从它那个塔下来以后，在塔外边的平台一直到七点钟才关门，而且从六点半应该是六点半到七点半，最后一个小时免费的，就是给这些摄影爱好者啊，还有那些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的呀，他们叫宝塔舞吧，应该是在宝塔旁边跳。然后呢，就跳这个跳舞的，还有这咱们这些摄影爱好者拿着三脚架上去。夏天的话呢，应该是你蹭到最后一分钟，关门之前的最后五分钟正好日落。如果你再晚一点，大概九月份的时候去的话，基本上六点半七点的时候，那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正好那灯亮起来的时候，特漂亮。这个时间是特别完美的，因为其实玩摄影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是这个拍照的最佳时刻，对，黄金时间，不管是太阳没落山之前还是落山以后那一会儿，而且呢天没黑，灯全亮了，所以光线是最完美的。这个呢咱们要拍肯定都拍老城区嘛，老城区又有古建筑又有新建筑，然后又有灯，最重要就是那个灯特别漂亮。所以呢给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推荐。而且小鱼山这景区不用爬，你开车能开到旁边那个就大斜坡，一直能开到他门口，所以说基本上那小斜道上就停在那儿就可以拍照。 只不过近两天您要去的话，可能青岛的房子很难定，而且会比平时要高一些，因为啤酒节刚刚开始。对，所以我有好多朋友都是每逢这个时候都去，比平时可能要贵个20%-30%左右，光房子啊，而且还不好定。尤其是在啤酒节的周围的那些房子基本已经订不着了。当然如果您要带孩子的话，也可以错峰去一下，比如人家去啤酒节了，您可以爬爬崂山看一看海也是不错的。 或者直接去引干说大连也特别好。大连也适合带孩子去。 而且有野生动物园啊什么的，孩子能 玩 的东西还是比较多。 对，而且它那个海特别亲切，特别有北戴河的感觉。 但吃的很好 啊， 吃 的特别 好。 要海鲜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大连和青岛的话，我可能反而推荐大连。 对，没错。 来看一下哦，好多朋友都在推提醒我君啊、冉老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我和巴喜啊，还有这个张哥啊，都说牛肚牛头宴，对对对对、 哦、啊，对牛肚， 还有火烧加一切。 嗯嗯，牛肚他们三四个人吃还行，牛头他们可吃不动。 那不，人家都是按位。 哦， 按位 吃的。 对，你以为给你上整个牛头把你美了？ 我那儿真的是整个牛头上，我们上一次六个人就。 那你可能人多嘛。 就看了一年牛头，就什么都没吃。嗯。 来看一下这个萤火虫问了，想问一下两位嘉宾，美国旅游如果是坐公共交通方便吗？ 看你去哪里了，看你去哪个城市，所以这个你比如你要是去到洛杉矶的话，基本上这个西部这边基本上你必须一定要有车，你指望公共交通的话基本上不可行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去到像西雅图啊，比如还有像波特兰啊、波士顿就这种地方的话，它的公共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关键还是看你去哪里。嗯， 比如旧金山吧，旧金山的公共交通，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喜欢去看这个 NBA 的话啊，我都是自己的教训啊，那个开车你还没进场呢，40美元啊， 就是停车费， 对，给车。所以说旧金山 按一小时算还是 就是进场，你还没进，你还连那球场都没看见呢。看 NBA 那个掘金队嘛， 嗯， 什么掘金？不好意思，勇士 队，勇士 队， 嗯， 金州勇士队，你还没进球场呢，你还没看到球场呢，哎，先40，进去以后，您再花几十分钟去找，十几分钟去找这个车位，找完车你再走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球场。他那个停车场是那个球场的5倍大。就全是停车场，然后就他专门就奥克兰专门给弄了一块地方嘛，以后会迁到旧金山的市中心，他们应该是今年或者明年新的主场建好了，这个新的主场就会迁到市中心，你们想象一下这个价格会是多高。所以说去奥克兰看球大家都是坐那个城市铁路，叫他们叫 BART、 嗯、 然后就坐那个铁轨去。所以这个呢反正像这种大城市啊，这个就像贾颖说的，我还是比较推荐在市区里玩的时候呢要采用公共交通。然后当你们要开始穿越了，比如说咱们开个什么66号公路啊，走个1号公路穿一下海岸线这种，那肯定是自驾方便。 对，肯定的。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如果说是交通方面，在美国就是 Uber 它是非常方便的。基本上你不管到哪里的话，你就是 Uber 你去找一下，基本附近都还是有车。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比如去奥莱可能比较稍微远一点，你能到呢，但是如果说你这一天买东西，晚上你9点到它关门再出来，回来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没有车了。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想好你怎么回来。因为真的 有，回不来了。 我有朋友也是这样的，最后警车帮忙他打了一个出租车回来的，真的。 出租可就贵了， 对，出租 就 贵很多了，对。所以的话，你要控制一下时间，不要等到那么晚。 嗯， 对，用 Uber 的话。 来看一下杨宇问了，说想去济州岛，带一个8岁和一个8岁一个4岁的孩子，跟团比较推荐还是自由行比较推荐？大概几天？ 济州岛我觉得3到4天就可以了，可能我个人建议自由行吧，因为济州岛其实没有太大，然后玩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多，比较集中。跟团的好处在于就是语言会好一点，因为有领队，可能你去吃饭或点东西会方便一点。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去的时候，我们在晚上去吃饭，因为我们自由行嘛，然后我就想点一个石锅拌饭，真的就是你跟他说不明白用英语，他真的是不懂。然后我们就说米。你说 rice 米，然后呢上面有菜，你知道我们就点他那个图片里有的东西，这个菜在上面，但他最后还是没懂。但是后来他正好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朋友在当地的，他给他那个朋友打电话，然后我们跟他的朋友说，然后他的朋友再描述给他，然后这个饭终于是做出来了。还是对， 找图片呀， 对， 他 那个 没 有那个图片，他当时上网 找图片 给他看。对，我那个时候去的还是早，那个时候还不如现在。对，我去的真是很早。对， 所以现在请允许我推荐一下，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些，比如说像有道词典呀、百度翻译官啊，来帮助一下。 猫图鹰现场就能点菜、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其实还是挺方便。再加上我应该是三年前去的济州岛，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一些著名景区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一些中文服务、啊。 对，我去的真的是很早。 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带跟团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对。 但 但是因为你考虑到带一个四岁和一个八岁的孩子， 还好。 但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交通的话，你可以租一个车，其实当地的费用其实也还可以，就是说， 我驾照能在那开吗？ 不，你租一个当地的车，然后有一个司机的这种，哎，对对对，包车的这种，可以一天到两天，然后其他的可以自己在周边玩一玩这样子。 推荐您就是去这济州岛的要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济州岛上好一点的酒店呢，它都会有中文服务， 嗯， 全都有，而且那个济州岛好的酒店它都是临海所建的，你孩子玩海什么的，就是那儿很方便，有步行道，就是它有一个主区，那主区里有几个酒店都连着，你就住在那个区域里头，其实房价也还好。然后第一，它有中文服务员可以帮助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想租车带导游加司机的，就是当地一日游就没问题。然后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你在酒店吃酒店玩， 酒店玩 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熊熊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去哪儿都要住一个特别好的酒店，这个真的能帮你解决很多事情啊。 也不一定，像咱们拖家带口的是这样，像人家小包子这种自由行的， 对， 他可能 就 是、我就 经常住这种青旅啊、大车店啊什么的，但我得不到太好的服务，但是呢，这些人都很热情，会给到我非常多的有用的信息，这对我来说更重要。 而且你还会交到很多就是其他国家的朋友，就是住这种地方， 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所以 有意思， 需求会不太一样。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便宜啊！继续说， 都挺好。来吧，我们先进两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问问两位嘉宾。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ZK 说了，长龙带5岁的孩子，什么时间去比较合适呢？ 凉快一点的时候，现在不合适。 好的。兰说了，问一下几位啊，去西雅图的行程怎么安排呢？比如说签证好办吗？先说说签证的问题。 签证的话是美签，美签关于好办不好办的问题呢，经常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50%看你的运气，另外50%看你的基础的材料。这个基础材料部分呢，综合呢，签证官基本上会关注到的是你的学历呀、你的婚姻状态、你的出境记录，然后还有你的工作情况，这是基本上他关注的几大点。那运气部分的话，就是对吧，就每个人就不一样了，也有人提前去算命啊，也有人提前去算时辰呢，这都遇到过。但整体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资料部分，如果那50%你都很好，你遇到的偶然性的这种概率你就会降低。我说的是拒签偶然性啊，不是出签偶然性。整体目前来说，美签的出签率还是不错，但是最近有很多人来问，是不是说哎9月份是不是要变什么政策？因为现在网上有说，就是9月份以后说是他不让补材料了。那其实这个补材料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有的时候你去面试啊，有的时候领馆会要求你补充一下，比如说是线路的这个行程计划呀。有的人像商务的会要求补的话，像个人简历啊这种会要求多一点。所谓的说不让补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以前可能让你补，给他发到邮箱，然后呢我给你进入到审核，你补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看怎么出签。那么现在他的9月1号以后的政策有点类似，就是说我如果是想要你补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拒签，你下次带齐了材料你再来。这个我倒是提醒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咱们上节目也是，我去签美签，我带了很多的东西，签证官什么都没看，然后说我去签美签，我什么都没带，签证官也什么都没看，我也过了。就是针对这种，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就觉得是因为反正他都不看，我就不带呗。那以后的话，如果说大家都不带，可能被抽查的概率的话，抽查到了，那可能 你就不给你补的机会，你可能就直接就拒签了、 嗯、 所以大家以后就是每签面试的时候还是把该带的这些东西都一定一次性带齐了、 嗯、 避免这方面自己给自己的话呀加 就是每签没那么玄乎， 没那么玄乎，对， 对， 但是 只要你如实上报就 OK 了。 但好像我感觉说的好像也挺玄乎了，都50%运气了哈。 哎，是，我觉得有些事真的你就你看他的东西，你就觉得他肯定过不了，他一定过不了。 啊，对，我前两天有一个特别逗，他就是夫妻两个，然后这个男的之前有美签。去过，然后呢是结婚了跟爱人去，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呢，然后两人都拒签了，就我们会觉得特别奇怪，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上应该不是会发生的，每天去过只要你没有什么逗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出现的。然后我们就问我说你们面试的时候主这个就是回答人是谁，他说我让我妻子答的，他形象比较好，我就让他答的。然后我们就说你妻子又没去过美国，你让他答干嘛呀。然后又重新约，然后又重新申请，然后他做的主答，然后说了一下第一次面试的情况，就很顺利就出签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就是美签这样， 然后还看面试官，就是面试官不喜欢，因为美签它是有面试这个环节，所以这就有点像咱们参加艺校考试，这个主考官不喜欢你，你跳的再好你也不行，就是这样。我记得我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那个有一个大妈，然后她就闹嘛，就是哎，我就上次就是她，这次还是她，就给我拒了，她在大使馆里就要闹，然后后来保安就说你别闹，说那不行，那他如果你确定上次就是他，这次因为他约一次很难嘛，说这次还是他，那可以给你换一人。那大妈说那就换就换，然后换到旁边就在那隔壁，然后就换到旁边这一队，然后到他就给过了， 也有演员、啊、 就是过了，就是这么过的。因为他就不喜欢你，然后你这次来他还是这个人，他还是不喜欢你，他没有改变，然后他就这种东西真的就看人品和看演员，他就看不上你，你能怎样？然后所以你这次换一签证官，同样的材料，很多人就是我每签就被拒了，我所有材料都准备了，后来我又重新去了一次，同样的材料没改东西，然后过了，很正常，就是因为这个签证官不喜欢你。 但是别都闹， 就这样， 你有可能把你赶出去。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极端情况让你看到他就在他同事旁边，他这个同事就给他过了， 没错， 他们也不讲究这个，他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就这样， 对，会有这种情况。 好喜欢签证官这个职业、啊， 尤其美国， 尤其是美国大使馆。 哎，来吧，说点我们能够那什么左右的吧。 啊， 这我们其实左右不了。 行程吧。 对对对。 来，这说 西雅图的行程还没说呢，因为时间不多，咱可能说不完。 咱们这么着吧，咱们第四时段再说吧。 嗯 啊，因为还有几十秒的时间了。 好吧， 我们留到第四时段再说。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出行方面的问题，包括签证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问题，您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与我们来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搜索就可以了。 是的，别忘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姓名加上您的电话，我们从后台随机抽取幸运听众送给您。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有特别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问题，当然也有的朋友对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特别不认可啊。比如 ZK 说，你们回答的也太快了吧啊，到底几月份去长隆比较合适呢？ 你怎么不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ZK 其实是在夸我们说，哎呀回答， 哎呦回答的真快。 对，所以他追问一个问题，听说有两个，哪个长隆好一点呢？ 哦，是这样， 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哦，明白了明白了。 几月份合适啊？广州比较舒服的时候，反正不是这个月份， 秋天呗，对吧？ 应该九月份， 秋天以后， 对， 九十 月 份 以 后， 嗯，九十月份比较舒服， 嗯， 然后或者是开春的时候也会稍微好一些，这个是比较适合的月份。嗯， 其实冬天去也还行， 也还可以，对， 比较干，相对没那么潮湿。 嗯， 两个长隆哪个好呢？一个是珠海长隆，一个是广州长隆，其实他们都属于长隆。珠海长隆呢，主要是玩海洋啊，它有海洋的那个主题比较明显，比如说有海洋世界啊，这样它最有名的企鹅这个酒店什么的哈。 嗯， 如果你要是到那广州长隆，主要是玩野生动物园。 对 啊，两个长隆共同都有大马戏呀，啊，有什么演出啊什么的这些。 嗯，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时间合适的话，你可以这样 都去呗。 广州长隆和珠海长隆，他们之间有互相接驳的车。 哦，是吗？ 是有，是有。 对， 酒店提供的吗？ 酒店提供。 嗯， 所以就特别方便。 是的，是的。 你就可以都去，没关系，珠海住一晚就够了。 哎，这两个有套票吗？ 有。可以买得到， 啊，套票 啊，就类似于这样。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你非要这个季节去的话，玩珠海长隆更有意思，因为珠海长隆它那个海底水它是室内的， 都是室内的， 嗯，它凉快 一点。 嗯，而且有人说，就是如果您孩子特别小的话，其实是适合玩珠海长隆的。就是因为广州长隆呢，首先是在户外，相对可能会比较热一些，其次呢它有啊， 它特别大， 对， 哦，对，特别 大， 小孩特别累， 而且在 晒着。 对，广州那边有一个游乐园呢，它那个游乐园的游戏设施有，就是别说一般的小孩，就特别小的，连基本上可能五六岁的小孩都玩不了。所以呢，珠海那边更适合年龄相对小一点的啊，可能带着会舒服一些。但是他们的包括酒店的价格什么的都差不多啊，包括设施也都基本一样。 暑假的话，房子可能会比较难定。 嗯， 肯定 可火， 肯定的，肯定 再难定都难定不过我们北京的云峰山啊。 火， 哦， 那个童话树屋简直了， 哦， 开了挂一样。八月它是分批来预定房间嘛哈， 嗯， 比如说六月一号分一批，八月一号就是可以预定接下来这几个月的。然后今天是八月 二 号，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因为我昨天忘了， 嗯， 然后上网去看的时候，所有的有特色的房间，就是什么带滑梯的，什么捷克屋啊， 嗯， 什么鲁滨逊 都没 没了，全满房。不光是周末，你别看我周一到周五照样满房。 哎，咱们直播间反正晚上也没节目，要不搭个帐篷让大家也来， 哎， 直播间住一住也挺舒服的。 这也算是一种特色， 当然了， 赶上暑期，而且还这种房型不会太多，关键 对。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因为明年不是还说游轮的事儿吗？再多说一句啊，也跟出去玩有关系。明年那个光谱号， 嗯， 不是要到上海去吗？ 嗯， 光谱号上面有一间房，只有那一间房，就是房间里头是两层，然后从二层有个滑梯到一层， 哦，那 是然后里头， 那个， 就是里头再有一个小帐篷，就是它叫做欢乐家庭房，就类似于这意思吧。 嗯，哎呦， 听着就贵。嗯， 对，真的， 肯定不 便宜， 就一间， 你们猜 十万， 应该六天五晚吧，还是五天四晚？我具体没有问。 总共下来， 总共啊，套餐的话 三十万， 家庭来算的话，怎么也得 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吗？ 两个大人一个孩子，怎么也得八万左右吧，七八万， 三十万， 我觉得一个人在两万左右， 我觉得七八万。总共七八万啊！ 小胖，你挣钱太容易了。我认为他报出那个价格的时候，已经让我目瞪口呆了。就是小包子和野萌说的差不多，九万多。 你看， 但是要算上，你想要算上 一个人还是 一 间 一间 一 间， 合 在 一 个人应该是 在记住啊， 三万呗。 真的还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不是极光号？ 真的还行， 真的还行，你觉得是土豪？ 请问你在游轮上能干什么？ 就是啊， 就是因为 打滑梯。 有一个跟我们一块儿去的，他就包了那个也是整条船的唯一一个房间， 嗯， 就是就在船头，等于他是在船长上边， 就270度观海， 哎，就是整个大海全是他的，那个他整个下来五天六晚。37万， 六天五晚， 37万， 走哪条？ 就是走那个传统的日本、韩国一个地儿停了一个，就这么6天5晚。 其实它那个相当于海上的总统套， 对，就是总统套。 因为有的总统套就是面积大，很多的房间；有的总统套就是它的景观号。 嗯， 你想270度了都。 它而且它什么？它送一什么卡？就所有酒水免费，所有的咱们可能要需要掏钱去的一些吃的餐厅，它也是全部免费。 但是这个套房。不用住37万套房，你依然能够免费。 对， 凡是金卡套房都免费。 对， 真的 啊！ 你看，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啊。 不是，反正也不是我掏钱买的，对吧？他只是告诉我。 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钱肯定不是个问题啊，能听出来。 对，要不人家不推荐给他。 就是，人家不会跟他聊这个，那聊的都是高大上的事儿。 来看一吧，那朵花花说了，说这个想问一下小包总，你最喜欢的欧洲国家是哪里呢？我最爱奥地利和维也纳，我是热爱旅游的那朵花花。说暑假去哪儿比较好呢？那我们三个就别插嘴了吧。 好，那个娜娜是吧？那朵花花是吧？你好，你好，我给你推荐一下，我觉得瑞士不错啊，我喜欢瑞士，虽然有点贵啊。剩下的就是德国，我比较喜欢德国。 我今天听完这37万的套房之后，我觉得哪儿都不贵，所以你大胆的说，真的。 但是在瑞士，你随便吃一顿就好几百、大几千的，这个你也受不了啊，确实有点贵啊。我觉得我喜欢我现在去的地方啊，我比较喜欢德国，然后呢，我比较喜欢这个北欧。北欧的这个我其实挺喜欢芬兰的这个感觉的啊，它在北欧里属于那种更冷更清冷清的那种高冷的那种气质。然后这个欧洲吧，其实现在我目前为止去了德国，为什么很多人推荐法国，我说一下德国跟法国的区别哈。法国过去就是从路易十四的时候，它的集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所有的一切这个国家就是为了支撑法国巴黎这一个地方的皇宫，所以你去法国看完巴黎就行了，就看完了，基本上你去其他地儿乡村什么这个登陆二战这纪念馆。但是在德国，你每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就是这个乡村，哎，这有一个城堡，你觉得这是一乡村吧，咔，这有一个原来的皇宫，因为它过去的德意志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很散的一个城邦制的一个联邦，从那个时候就联邦制，所以德国全境都有惊喜。你到任何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风情，因为过去什么萨克森州啊、巴伐利亚，过去都是一个一个小王国，所以德国让我感觉到很多惊喜，这是我去的感觉最好的地方。法国的话，你要去汉皇宫，确实特别棒。那个时候，法国就引领了世界这个时尚的先锋。所有德国的这些小的领主、皇帝、选帝侯也好，他们去到这个法国去完了以后回来，哎呀，他们得向法国人学习。但是他们都没学过法国那皇宫去，但是人家都建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法国就那一个，看完就差不多了。我比较喜欢德国。 来看一下蓝说了，说请。继续一下西雅图的行程， 继续一下西雅图行程，来吧。 西雅图啊，其实我在西雅图就没有待太多，然后我觉得西雅图城市的话，其实靠腿儿就可以了，就是公共交通是足够了，而且如果是补充一下的话，因为我在西雅图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因为我就是在它的那个沿它的那个海港那条路的话，有一家就是吃这个螃蟹的地方，它的吃其实吃还其次，我特别喜欢它那一套吃的工具，就是那小锤子呀，你敲敲打打，你就这顿饭吃，对，就敲敲打打，而且特别好用，它这个 上海 真是啊， 就是 就它。 就很，而且不，人家是小木锤，不是我们那种，就我们那种看着金属质感的， 专门从义乌定的。 哎，对，就这种小木锤，你感觉质感很好，一张大纸你就摊开，然后呢，你就在这个上面的话呢，你把那些蟹子放在里面，它配的话会有一些个，比如是玉米啊，然后像土豆块这样子，然后撒上一些相对的一些调料，然后蟹的味道做的也很好。一个人的套餐大概的价格是在30多美金，差不多这样。然后如果说你早的话，你可以提前定位，定它靠它那个河岸的那个位置。然后吃好以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在它的那边可以，比如说买个游轮票啊，就坐一圈它的这个河岸这个观光的一个游轮，大概时间是1个多小时，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去西雅图可能必打卡的景点的话，就去到它的那个是派克市场好像叫，然后有一个是世界第一家的星巴克的那个店，但是真的是人太多了，我就真的就是排在队，反正里面挤挤，反正我什么东西都没买，因为买的人太多，都在那里排队，就是属于必打卡的地方。还有一个比较网红的打卡地的话呢，就是它那个一个口香糖的那个墙，但是真的色彩很漂亮，但是想想也挺那个什么的。然后那个我也参与了一下，对，参与了一下，对，就是都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派克市场那边的话，它有一个它当地的，就是当地人也会到那边去买菜呀、买花，就是那个小市场里面，我去逛了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接地气的。然后你会看当地卖那些个海鲜啊，那些个花卉啊，挺生活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而且西雅图离这个波特兰也挺近，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这一段可以自驾。然后我记得西雅图是哪个工厂，是那个波音的还是哪个，我记得是 波音 啊，对，是波音的，就是大家可以到那边博物馆去看一下，那边也有博物馆。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Silence 说明年春节呢想出国玩，我和朋友两个人大概能有10天的假期，我们是想去新西兰或者西班牙，10天的时间，这两个地方两位各推荐哪里呢？还有就是办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哪个办的比较方便一些比较快？ 新西兰西班牙他什么时候去来着？ 明年 春节的时候， 春节。 OK， 签证的话，新西兰的签证和西班牙的签证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你出行前的90天才可以申请，所以你看你出行的时间往前倒90天。出签率我觉得两国家都还可以，材料其实准备的也都差不多， 比如说都有哪 像基本就是我们的基本的材料，就是护照、照片、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然后银行流水，然后另外补充的话，比如家里有房产呀或者结婚证啊，就这些东西都放在里面，大体都是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组合。出签速度也基本上一样，都是在10个工作日左右。新西兰唯一比这个西班牙好的是它有一个家庭签，那比如说像配偶的话呢，可以提供结婚证作为证明，两个人就是只交一个签证的费用。而且新西兰是可以网签的，就是在网上申请，直接申请出签以后，现在所有的新西兰签证都是电子签证，就是没有过去那种纸贴在护照上面了。但是有人就跟机油一样，就喜欢纸签，真的有。那目前暂时领馆还提供这种贴在纸上的服务，据闻是这样子，但是还需要再交一笔费用，就是这完全是给这个机油的人用的这个方式。但是过段时间可能就没有了，可能他们还剩，我们的理解就是他们还剩一批签证纸没用完，所以就收了钱把这事儿就干了，但有可能开玩笑的这事儿。然后新西兰的那个就是如果是你走网签的话，一定把材料多提供全一点，全部都扫描多一点，因为他的那个网签的时候，他的一些个格式，有些东西他跟签证中心不太一样，好像你感觉哎，签证中心要这个，但是网签这个他好像可以不提，就是不提供，好像也可以提交。那这种的话，你既然准备了，就放在里面一些个文件，就是大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小包子说一下新西兰和西班牙，你推荐去哪一个？在明年春节的时候。 我要推荐肯定是推荐新西兰，不光是因为我对那儿熟哈，最主要的是春节，因为北半球可是冬天。那么西班牙那个所在的欧洲，虽然它位置比较还相对在欧洲属于比较偏南的位置，但是也很冷，非常非常的冷啊。 甚至冷过北京。然后你说你从北京，是应该是这位朋友应该是甭管是哪儿吧，反正国内你大老远的，然后飞到一个更冷的地方，然后所以在那儿呢，尤其是冬天，我不推荐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去年冬天我在那儿可把我苦坏了，老下雨，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四点半就天黑，然后白天九点多天才亮，所以你想想你一天你能干点啥？除了那个拍这个夜景之外，就没什么可拍的了。所以说我那时候可惨了，我每天只能拍夜景啊。如果这位朋友喜欢拍这个摄影的话，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么恭喜你，你基本上什么都没得拍，就天黑了。所以说冬天去这个西班牙，你可以拍到很忧郁的那种古堡的气息，这没问题。你可以走，我建议你走南部、中南部，咱们就从这个。你可以从马德里或者从那个巴塞罗那进，然后呢沿着这个海岸线开到最南边，然后最后再折返一下开到马德里出，那么这样也可以直接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但是我强烈推荐一定要去塞维利亚，所以我可能会推荐一条从马德里马拉加进，就是最南部的一个海边小城，我记得原来咱们节目我说过那个地方，毕加索的故乡，然后从这个马拉加进一直开车经过塞维利亚、隆达等等这些冰与火之歌的这种取景地，然后最后从马德里出，那么这条线路呢相对比较悠闲，你也可以不从马德里出，从塞维利亚往西开，可能比马德里还近，就是那个里斯本， 嗯， 你就从葡萄牙，反正拿了申根都可以去嘛，然后你就从葡萄牙回来了。所以这个做一个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这都可以做的啊，不是说一定要从一地往返。然后呢，所以我推荐新西兰，因为那边是夏天，那是最热最漂亮的时候啊，去新西兰，因为新西兰冬天也很冷，它纬度也很高，南半球正好是夏天，所以十天的话呢有点紧。如果你全程自驾的话，北岛和南岛应该去不全，就是你如果只是想打卡的话，又玩的不是那么累，我建议你们跳着飞，就是从奥克兰然后自驾一小圈玩一圈，回来以后从奥克兰直接飞到南岛的皇后镇，或者飞到这个叫 Christ Church， 就是基督城，然后从这个基督城你可以开车去皇后镇，再从皇后镇飞回来，或者你三地连跳，就是从这个奥克兰飞到这个南岛的东部的东岸的那个基督城，再从基督城飞到西岸南部的那个皇后镇，最后再三角飞回这个奥克兰，这样的话你中间的时间就省去很多了，然后你租车的话一个地儿租三天，这样你就可以可能皇后镇两天就够了，这样你在这三个城市附近你都可以把它该玩的景点都玩了。 嗯，其实他说的是两个人，要是人稍多点绝对推荐新西兰，两个人的话，不过西班牙的天气确实像你说的有点太凉了， 对， 太冷了， 冬天整体来说不太推荐， 就定新西兰吧， 直接新西兰、 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回答一下 Ryan 的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白燕说了，我想去加拿大，我还是白本，我是先签美签再签加拿大签，还是直接签美签然后直接签加拿大签？ 这个技术帖，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流传的就是有美签了，基本上加签都过，基本上流传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的建议一般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的出境记录是不好的，就是你哪都没去过，比如像是白本，但是你的自己的个人条件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房啊、车啊、收入啊、流水啊、就对工作呀、 长得帅， 对，把照片拍好看一点也可以， 出本书， 对，然后就像这种，就是这种我们讲像硬件吧，就这一部分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就是不妨可以考虑先签加拿大。加拿大这样的，它的因为加拿大是审核材料，它的偶然性会比较小一点。那么美国的话，如果你是就是空白的，然后可能如果因为我还不知道你户籍是哪里啊，相对北京户籍的白本啊，签美签的出签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讲，它的确是没有北京户籍那么高，所以也是综合性的来看。如果比如说跟朋友，就是加拿大的话呢，如果你要签，我可能建议您和您的朋友一起来签，就是不要做 说单个人的，单个人的有的时候也是风险性相对要高一些吧。就是最后选择还是在您。对，如果想碰碰运气呢，万一那50%呢？ 好吧啊。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以诚待人说了， 我觉得回答不完吧。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首歌呢啊。这个说计划9月的中下旬去美西小环线自驾，有什么建议和需要提醒的呢？ 简单来说， 好多人想去的。 这自驾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注意交通安全吧，就是咱们国内有一些陋习，千万不要带到那边去。一个是抢行，一个就是并线加塞儿什么这些，千万别干这个。因为呢，这个外国人开了一辈子车也没见过这样的，他有可能你遇到的是一个老人，他呢，他就直接一脚就撞上去了，然后呢，这个给咱们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这个伤亡和财产损失。然后呢，自驾你美西的话，90月份那时候最漂亮的。这个我觉得就，放开心玩好呗，这个没什么太多提醒的。 对，还有别超速，真别超速。 除了别超速，也不能慢开，慢开也一样会被投诉。 是。 其实超速也可以的， 严格的要遵守交通规则。 对对对，严格超速。 不，刚才那个不，小包子说的那个让行一定要注意，你会发现到当地他们，比如说我们是要进到拐弯的，后面有一辆直行的，他一定是直行先过去，以后就拐弯的才走。但是如果在国内，我们肯定不是这么开的，就一定要注意。 还有行人，这个红不光红绿灯要停车，行人人行横道如果有行人过马路，这个大多数情况都是车让人，如果你不让的话，被监控拍下来就咔就一张罚单。 哦，对，还有的时候他们会有提醒，有动物出没的地方， 对， 也 是要 注意。 有动物出没，主要是别撞坏了车。 好吧，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佳颖，谢谢超级小包子啊，谢谢两位。 好，谢 谢。 谢 谢我们也要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热情的参与。 是的，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这不是情歌。通常好快，可最近却好慢，乌云密布，我却觉得这天空好蓝、你是 sexy lady， 眨眼又变成萝莉，你说你是机器猫，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我该怎么办，你看上去真的太可爱，对你的迷恋早已超越了我的那些个小伙伴，我最近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想干，整天等着下班就匆忙跑去你家找你玩，莫名的幸福感把我的生活都填满，一直都流连忘返，当你在我的世界里转啊转，我不嫌你烦，哇哦，就愿意被你管，我是你停靠的港湾，你说的我都照办， 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吧，想的白衬衫和爱心午餐，有你在我不会把脏衣服穿了又穿，你总是假装不喜欢听我的歌，但偷偷被我的歌词跟朋友炫耀，说我